喂阿湛，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城寨對我嚟講係一個社群，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齊，裡面有好多嘅活動，包括媒體內容、講座、課程、深度旅遊，豐富每一個成員嘅人民精神，成為更好嘅公民。我希望呢個社群會越做越大。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嗱，休息之前咧就讲到戏嘅一半啦，咁样，咁就去到嗰个十字路口啦。佢就結果最後尾就決定咩咧？喺回漢城嘅途中咧，就扭轉轉軚，就翻翻去 U turn， 就翻翻去光州。 係咁咧，就可以全身而退嘅，但係佢選擇。 咁佢就去呢個醫院，就見 去車行打電話俾個女。 係咁就差唔多等同於 say goodbye 啊！見到車行嗰班人。 係 咁嗰班人咧，就佢就收尾佢喺醫院見翻嗰個德國記者嘅，其實係咁咧就然後咧就見到。啲學生亦都有死咗嘅，即係嗰個幫佢做翻譯嗰個嘅。佢本來佢只係一個去參加歌唱比賽， 想讀大學係因為想參加大學裏面嘅歌唱比賽，但係唱得唔好嘅， 唱得好 渣，係 啦。咁但係因為識英文，咁就有一次示威途中就遇上呢個的士司機同個德國記者，咁就成為佢哋嘅翻譯。咁咧就結果咧就佢係被呢、這個即係、就是、特種部隊咧虐殺嘅，其實虐待致死， 同埋係因為佢決定犧牲自己，即係呢個大學生咧係去換取，因為識英文啊嘛，嗰陣時俾嗰啲特務挟持住，嗰啲特務唔識英文，咁所以用英文大聲咧就發暗號咧，就俾呢個德國記者咧，你哋好快啲走，快啲離開，我會拖延幾耐得幾耐，嚟為佢哋爭取時間咧，就希望呢個德國記者真係將嗰啲嘅 footage 拍到嘅片咧，江州嗰啲好慘烈嘅鎮壓嘅片段咧，係帶走，希望公諸於世，從而咧就犧牲佢自己嘅性命。 嗯，咁咧就呢個係我覺得，亦都係佢哋之所以。去到戲劇下半部咧，就多咗好多戲劇化元素啦。就同上半部好唔同啦。上半部我都係似一個好寫實嘅，即係實況劇咁樣。咁但下半部就戲劇化元素，包括追捕嗰啲便衣軍警嘅追捕啦，即係周圍匿啦。仲有就係點樣突圍咧？因為已經知道啦，係由一架漢城嚟嘅司機載住一個德國記者，成個光州嘅軍警喺度追緝緊佢哋，係即係要捉佢哋，同埋要攞翻嗰啲嘅拍攝到，即係屠殺人民嘅證據。咁咧就，但係咧佢就得到好多嘅人嘅幫助啦。咁其實我覺得幾 dramatic 一幕咧，就係佢去到見到嗰啲散兵開槍，咁就嗰啲手無寸鐵嘅示威群眾去救翻啲同伴嗰陣時候，又再掃射。咁最後尾咧就 連扯白旗都掃射，明明有學生即係、就是、一男一女咧係拎支白旗出嚟，希望請當其時嘅軍人好整齊地排列咧，係放過其他嘅 射擊緊嗰啲軍人， 即、就、係、是、民運人士咁，但係去照殺。殺無赦啊！真係 嚇，真係殺無赦 啊！係啊， 咁咧就嗰下就由一個本來一個旁觀者變成一個參與者啦！佢真係就幾個的士司機咧，就一個車隊咁樣咧，就衝入去嗰個軍警 前面就想打橫擺嘅的士喺度，就將嗰啲受傷嘅人抬上個的士嗰度。 係用個的士嘅車身去擋住子彈之餘嘅話咧，都希望將嗰啲被掃射但係未死，希望將佢哋帶到去醫院嘅。 其實我諗六四嗰陣時亦都係一樣。你見到長安大街咁度咁多嗰啲人攞啲單車走去擋嗰啲坦克車，其實係有啲就甚至係即係犧牲咗條命。其實最多係喺呢個嘅。即係木西地嗰度入長安大街嗰度，好多人因為擋坦擋軍車而死嘅，其實俾軍人掃射死嘅，其實咁嗰啲都係普通嘅北京市民嚟嘅。所以呢啲當時好多人以為淨係得北京發生事，其實唔係嘅，係全個中國嘅大城市都出現呢個反對共產黨嘅運動，即係全民起義咁滯嘅。其實咁就所以亦都點解共產黨之後咁驚係咁嘅原因，唔係淨係北京嘅學生嚟嘅。咁光州亦都係一樣嘅，當時就係、是。啲人即係個個好好憤恨，但係咧就冇辦法，因為佢哋係咁掃嗰啲人咧。咁所以咧就佢就將嗰啲人救咗之後咧，就送去醫院之後咧，咁咧就要同嗰個德國記者開始逃亡啦。 就是、當其時嘅德國記者其實係崩潰㗎啦。嚇，即係佢見到個咁慘烈嘅， 呆曬喺個醫院嗰度坐喺度。 即係本來坐喺度，嗰陣時反而調翻轉咧。就宋浩康的角色的士司機嘅角色咧，係鼓勵翻佢，要佢振作，請佢繼續扮演翻佢自己嘅職責，而佢又提醒自己：我係司機，我就會車翻你走。 你係記者，所以你要拍低喺醫院裏邊。 你係記者你要報導，我係司機，我要車你走咁樣。 係啦，咁所以佢就即係喺拍咗喺停屍間裏邊嗰啲情況之後咧，亦都當時其實佢哋有拍低咗嗰啲散兵掃射嗰啲學手無寸鐵嘅學生嘅情況。咁咧就係就。要想辦法了，那很有趣，他走到一個小路都好，周圍都封了。其實最後尾本來放他走的那個都是大學生， 都是大學生， 那個是在個 checkpoint 裡面的軍人， 唯一一個又是 唯一一個懂講英文的，那個其他不懂英文的就說、哎、你去跟他講看看他什麼事，那他就作個理由就說他是生意人、好漏了很重要的文件、要回去拿，要回光州拿，現在拿完就要走了。其實那個人撬他的行李箱裡面，撬到他一個漢城的車牌， 因為那時已經換了車牌， 他換了光州的車牌， 他們被通緝，就說有漢城來的的士司機是逃亡中樣， 是的，是的，就但是那個人就當看不到，然後就叫開閘給他走， 是 的，但是走的時候就那些便衣軍警就追到來了，因為立刻打那個、就是、通訊電話，軍隊的通訊電話就截住那輛的士。咁嗰段咧就似動作片啦，我覺得 喺荷里活啦，係《Fast and Furious》。 係啦，咁咧就喺四架嗰啲嘅吉普車夾住佢嗰陣時，突然間一隊嘅光州的士司機出現，就幫佢解困。咁好多犧牲咗啦，個的士司機咁樣。咁而最後尾咧就佢翻翻去，當然就個記者就提早咗搭飛機走。 佢用咗一啲嘅手法，就本來就話希望係第二朝嘅朝頭早先至走。咁但係其實咧就提前凌晨嗰陣時咧就 早咗班機， 搭咗班機，從而去迴避軍警繼續去追。 佢 book 就 book 第二日嘅飛機。 係啦，係啦。 咁但係其實佢就早走咗嘅，其實。 嗯嗯。 咁咧就嗰啲光州嘅即係軍隊鎮壓。平民嗰啲片咧就喺德國嘅電視台播出嚟，呢個係事實嚟嘅。 係。 咁最後尾亦都佢套戲係訪問翻呢個德國嘅記者，因為佢當時已經呢、這個記者已經過咗身嘅啦。其實喺呢套電影公映之後已經過咗身嘅啦。咁但係佢就亦都講翻，其實佢一路都曾經翻去韓國好多次，希望揾翻呢個的士司機。咁但係一路到呢套電影上映。其實呢個的士司機都冇出現過， 係冇出現過。嗱，光州事件係五月發生，嚇、即係春夏之間嘅嚇。咁但係其實當年啊，即係1980年嘅12月啊，即係套戲裏邊都有交代，聖誕節落緊雪嘅喺漢城嗰度咧，呢、這個德國記者已經立即翻去嘗試揾翻呢個的士司機。 係，就但係咧，因為我相信佢亦都係一個小人物啦，佢好驚俾嗰啲軍警尋仇嘅，所以佢俾嗰個德國記者嘅電話同埋個名字都係假嘅。係。他就看到個火柴盒煙包裏面，他的名字都是假的， 亦都是小市民，他是不是願意這樣去透露自己是參與這件這麼重要的政治事件，又或他想只是做一個平民，這個我們當然不知道。 套戲就很明顯，就是他仍然後來都是做一個的士司機，就見到這個人攞一個韓國的新聞獎的時候，在報紙裏面見到他， 他都說他都很掛住這位老朋友， 但他就沒什麼特別的反應，即又不會很激動、又不會成 只不過係一個仍然係 好平實、 好平實嘅一個的士司機。 記得喺佢心目之中、生命裏邊曾經發生呢個咁嘅章節，但其實佢成就咗一件好重要嘅事件。 咁奇怪在呢套戲公映，即係喺韓國引嚟好大嘅話題啦，同埋好受歡迎啦。咁就有一個人就話：我就係呢個的士司機嘅仔啦，走咗出嚟。 女 女啊， 女，即係套戲裏邊係女嚟嘅係。 啊， 不過呢、這個嗱呢、這個我哋睇唔翻一啲嘅史實，到底係仔定女嘅係。 但是出嚟嗰个系仔嚟嘅， 出嚟嗰个系仔嚟嘅。OK OK， 咁佢就话我就系呢个的士司机嘅仔， 嗯， 而我爸爸已经过咗身啦， 嗯， 咁我咁好多人就话点啊，你老作啦，见到套戏， 哦， 即系咁成功，你就出嚟喺度即系舐嘢啦咁样，咁佢唔系佢收尾就俾一张相， 哦， 而嗰张相系张黑白相， 系张黑白相， 就系佢同呢个德国记者一齐影嘅， 系， 咁就嗰张相就系个证明嚟嘅。 嗯， 啊，咁佢就佢爸爸喺光州事件之后冇耐已经过身嘅，几年之后过身嘅， 几年之后系 啊，咁佢已经睇唔到嗰套电影，所以佢之后再翻嚟揾佢揾唔到佢。 系 啊， 系呢套电影嘅首映礼咧，其实啊，南韩总统文在寅系陪住文在寅系陪住呢一个德国记者嘅遗孀，因为嗰、那个即系嗰个德国记者 已经都走咗噶啦， 吓、啊，即系一六年上年死咗啦，咁、嗯、啊陪住遗孀系去睇呢套戏，咁啊仲有呢套戏掀起即系南韩人民上上下下关注嘅话咧，文在寅亦都系即系公布咗要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 三个月时间 系啦，检视翻到底当其时光州事件系咪有军机派出嚟，同埋直升机咧系喺上空咧系去扫射人民。喺套戏里边咧就只系影得到有直升机，不过咧就系摆传单，系恐怖。其实个场面、嗯、我即刻谂起就系好似1989天安门大屠杀之前，即、嗯、系、就是、共产党做嘅事。 其实成套戏俾我感觉咧都系有嗰种嘅即系联想喺度嘅， 系 就系六四。 系 系啊，嗰、那个嘅情况，当时北京市民嗰种嘅反应，香港人嗰种嘅反应，包括九二八都系一样。 系、 即系雨伞运动，即系警察施放催泪弹之后，香港人嘅反应。 嗯。 佢第一场戏咧，好似嘅同雨伞运动系。 我听好 即系啲军警喺度掹棍出嚟，喺啲催泪烟下边喺度殴打啲示威者嗰阵。 有好多人话入。常去睇呢套戏系好催泪嘅，问题就系个个人可能因应佢自己自身嘅经历啊、体验啊，就个喊位系唔同嘅啫。 我 睇到咧， 我就冇乜点激动喎、那個，我一路都好冷静咁去睇。 我一睇咧，嗰、那个的士一进入去嗰、那个嘅市政府嘅广场前面，我已经觉得系好类似，因为即系大家知道，琴日就系九二八三 好类似噶，嗰啲场面都 只系派饭。你谂下，香港人当其时几十万人吓，有好多小市民，佢唯一一样佢觉得系可以去参与嘅就系去到占领， 攞啲自己嘅物资啦， 系啦，攞啲物资派下水啊，派下汉堡包啊，派一啲食物啊、凉茶啊，或者系 矿泉水 去支持啲学生，支持参与嘅市民。嗰、刻我系即系系 一样感动，同你见到佢拖男带女好多老人家咁样。在那个市政府 而在套戏里面，原来这些小市民的参与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章节，唤醒了这个的士司机，他从而决定是参与其中，又或者是决定回去光州去车回走这个德国司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同埋我觉得是即是他能够感动人心，不是那些很戏剧化的元素、嗯、我觉得而是 不是赛车那里一定 讲出任何的政治运动呢，其实你是那些无名的参与者， 是 即是那些的普罗小市民，不是站在台上那些揸着个咪的人， 是 而是反而是默默地在最关键的时刻 是 能够有本着良知挺身而出的人。你想想李旺洋就是这类、 嗯、 其实没有人记得他的，如果不是林建成访问他，原来跟着他被自杀之后呢，冇人知道有一个人坐了十几年监 喺个历史嘅长河里边付出咗咁多，但系冇人认识， 冇人认识嘅系啊，大家只系知道嗰啲柴玲啊、黄丹啊、吴以开希啊呢啲人物，但系譬如到今日，大家都揾唔到当日喺长安大街挡坦克 黄伟林， 黄伟林究竟去咗边咧？呢个人同呢个南韩嘅的士司机系一样嘅，系完全消失咗嘅、 嗯。 有人就话佢已经死咗、 嗯， 有人就话佢鬼名唤醒匿埋咗，有人就话而家仲囚禁紧。根本冇人知道佢喺边。当时呢个 Barbara Waters 即系访问江泽民，即系呢个美国嘅知名 好出名嘅资深记者吓， 亲口问过，攞张相你记唔记得？ 系 攞张相出嚟问佢，即系总书记， 系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佢而家喺边啊？咁样都冇人讲得到，其实系嘛？我哋只系见到个场面，其实嗰、那个嗰一下历史凝结咗嗰度啊，其实就系一个人对抗住一队嘅坦克，坦克向左，佢向左。 反黑向右，佢向右，然后佢甚至走上去个塔炮塔嗰度 敲 敲，嘣嘣嘣咁样敲，叫嗰个人出嚟， 想同即系揸坦克嘅军人 解严部队嚟嘅，当时呢六月五号嘅，好似系应该系 第一 六四之后嚟嘅，系即系嗰个你谂下二十几年前嘅事，嗰、那个场面镜头所展现出嚟嗰种嘅勇气，可以咁讲系即系新闻史上边少有嘅一张相， 系 能够用一张图片去讲出暴政同一个普通市民之间嗰种嘅对抗， 系 冇人识佢嘅，真系。 各位大家如果喺网上面睇咧，其实都唔少学者尝试系去将1980年嘅江州事件同埋1989年嘅天安门大屠杀做一啲嘅类比吓。咁、大家知道啦，南韩就已经系全面民主化啦。 但系好奇怪，你谂下，由金大中、金泳三上台到而家，我谂都成二十几年啦。 系 民主化都即系已经走完嗰个步伐，已经系。但是对光州事件仍然讳莫如深，究竟哪一个下令开枪，为什么文在人到今天还要说要再调查呢， 是 就是因为到今天都未讲得到真正要承担屠杀人民的责任是哪个， 是 可以可想而知在南韩里面仍然有一股相当之保守以反共为其次的一股势力在军队和政府里面。 是连个死亡人数官方 话197 大约200人，即系等同于公布咗天安门大屠杀嘅三分之一，但系民间就话有高达2000人咁多，到底个事实系点呢？但系如果系要调查嘅话咧，系揾得翻嘅。 其实是 应该系有翻江州嗰阵时候，但系大家知道，其实而家系卅几年前嘅事嚟嘅啫，系。 系啊，1987 年前，37年前嘅事嚟嘅啫，系揾得翻嘅，即系医院里边嘅记录啊、遗骸啊咁嗰啲嘅。 同埋。即係我都幾震撼嘅，即係話收尾，因為呢套戲我望翻睇翻，哦，原來有好多問題，究竟係咪真係北韓滲透示威群眾裏邊有冇用暴力，有冇用槍械？究竟係咪北韓特工滲透咗啲學生組織？又或者係滲透咗軍隊組織？係冇一個説法啊！成件事係，所以好多人話六四總會有平反一日，但係你諗下，南韓民主化已經20年。光州事件是三十几年前的事，但是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很多东西未解得清的，其实根本是。 我想讲的是就是中国这个天安门大屠杀，就是跟着到现在的发展，其实比起南韩因为发生光州事件，好像你说已经民主化，就是离得更加封闭。你看到全斗焕其实在他即使是被囚禁、被起訴之後咧，佢都為江州事件咧係即係曾經係有表達過係有悔意，即係用殺人呢個方法處理。你話嗰啲北韓嘅係咪特務啊、共產黨啊嗰啲咁樣？ 佢話如果你要揾一個人負責，我係當時嘅大統領，即係佢係當時嘅總統。 你睇一睇翻中國領導人，你睇下鄧小平，佢到死嗰陣時候，佢都即係到死嗰為止，佢都係冇就呢個六四事件咧係去有一個即係話對。殘殺人民或者大屠殺是承擔某個形式的政治責任的， 這個我覺得是有不同的，因為中共其實共產黨殺人無數，六四只是其中一筆來的，其實你想想文革反右、鎮反肅反，死幾多人呢，對他們來說根本多一千人少一千人來說只是一個數字問題，但是我相信是什麼呢，韓國和台灣一樣，當你經歷過民主化之後呢，你一定要將嗰個造成個歷史嘅傷口去撫平嗰個創傷。如果你唔係嘅話咧，我覺得呢套電影都有咁嘅作用喺度。對於光州嗰啲死咗嘅人嗰啲遺屬啊，其實佢係有一個即係撫慰佢哋嘅作用，係肯定呢啲光州人民起義當時嚟講嘅貢獻啊嘛。而亦都肯定佢哋係一種純潔嘅，唔係所講嘅北韓特務，唔係共產黨滲透。咁所以我覺得你如果你冇民主化嘅話，我相信唔會有呢電影， 係做唔到。 你好簡單啫嘛，你就算係香港，我話俾你聽，今日有冇人敢拍一套1989年六四， 即係香港人上街或者參與呢個運動嘅一啲嘅電影咧？ 同樣，你唔好話講北京啊，講香港啊，有冇人敢做咧？冇啊嘛，因為個政府係用威嚇嘅方式，共產黨繼續會用威嚇、用懲罰、用呢個封殺嘅方式去對付。去讲呢件事的人嘛，所以你咪大家都不讲啦。跟住你想下，而家大陆嚟嘅学生呢一代，根本上对六四系冇回忆，冇记忆。但系我觉得唯一嘅分别系咩呢，就系、正正因为香港嗱，呢个同韩国当时有分别。韩国喺全斗焕、卢泰愚嘅年代咧，仍然系相当之高压嘅。佢哋连公开悼念光州事件都唔得。但系香港系咩呢，正正系因为 有呢個咁特別嘅城市喺度，就可以每年係公開地去悼念呢個六四嘅鎮壓。 係，所以千祈唔好講話呢啲係行禮， 呢啲不是， 呢啲 係絕 對有原因。喺推動個民主運動喺個悼念嘅過程裏邊，其實就等同於我哋琴日九二八雨傘運動三週年嘅一種嘅紀念活動。係 有呢種紀念活動， 重新係去堅定翻嗰個嘅民主嘅信念嘅同時咧，係話俾政府知咧，香港人係冇停到嗰個對民主嘅追求。呢個好重要，係一個政治運動嘅延續，仲要係一代一代人咧係轉承落去。 即係我睇到。嗰啲港大學生會嗰啲咁嘅學生嗰啲言論咧，其實我好反感嘅。我覺得而家呢一代嘅人好學唔學？有啲人話咩叫行禮如儀？你屋企死咗人係咪行禮如儀啊？你都係去鞠躬噶啦。咁唔通你喺個破地獄裏邊嗰陣時去唱首 rap 咯？喺度 hip hop 咯？得唔得啊？咁你話跟住你話喂大佬嗰啲儀式幾廿年都係咁啦，係咪行禮如儀啊？所以我覺得呢啲就係。冇腦，我覺得係。 我最近聽到即係港大學生會又再走出嚟，透過不參與、透過消極嘅一啲嘅抵制，即係話唔參加。啱啱就係後日啦，呢、這個10月1日 嘅反威權遊行， 反威權啊！呢、這個要求袁國強下台，仲要咧係聲援支持良心政治犯嘅大遊行。咁啊，港大學生會就話：哦，佢哋只係呼籲啲人咧係去支持13+3、東北三子同埋呢個雙學三子，就冇支持到其他。或者个重点不够支持其他的在囚抗争者，所以他们不参加喂，咁其實咁你咪出嚟係去呼籲啲市民或者參加大遊行嘅市民去支持捐款又好，以邊一種嘅形式又好去支持其他在囚抗爭者咯。無論嗰啲係旺角掟磚嘅在囚人士，又或者其他因為抗爭而即係去面對政治審訊嘅人咯。咁你咪做埋嗰份咪得咯？係你唔需要透過消極嘅抵制，因為你消極嘅抵制去到最尾就乜都唔使做。 同埋我覺得呢啲咁嘅邏輯咧，簡直就係呢、這個即係、有陣時唔到你唔駁斥呢啲咁嘅人。即係如果你話所有嘅你都問有冇用嘅話咧，我成日都話食飯都唔好食。點解咧？就係因為咧，你食咗飯都冇用嘅，其實可能係，因為你每一樣嘅嘢，你如果問緊我今日做完之後，聽日會唔會改變咧？係唔會發生嘅。其實嗰啲嘢係南韓能夠公開悼念光州事件係過咗好耐之後，仲要跟住喺光州之後嗰啲人不畏呢個軍政府，包括當時嘅學生。是繼續上去在延世大學、漢城大學那些掟汽油彈的人，有些甚至被軍警打死的人，是吗？逆權大狀裏面那個就是被軍警打死的咯。 是啊，套戲裏面那些小市民勇敢是什麼呢？就是他們聽得到有火光、有槍聲，又或者知道 那 個電台是被火燒的時候，他們不是選擇即是家人怎樣，而是說第一個本能反應，我們不如一起去啦這樣。而在套戲裏面，即是江州的市面就有很多的橫額，就是那些人那時候是很流行的口號，就是叫那些人去市政府前面集會，就是這樣。那個參與就是這樣，而不是選擇退避、退罵， 或者找各種各樣的理由，或者找各種各樣的理由去切割。我覺得這些是荒謬的，其實。一件事你做與不做，你不做，你可以不參與，這個是個人的自由，我覺得是任何組織的自由。但是拿一些柒的理由出来，然后高调去 justify 自己不参与，我觉得这些呢就不只是傻甲昂那么简单，甚至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另外有一些希望达到的政治目的。我觉得这些就是，即有时候我们这一代的人做事，我觉得很简单，你永远都是从大处去看的。你永远参与一个组织、一个联合阵线，是冇可能從小處裏面挑出一啲嘅問題，因為既然佢係聯合陣線，總有各式各樣嘅嘢唔係 100% 去符合嗰個參與團體嘅目標嘅。其實好簡單啫嘛，對六四燭光晚會有好多人有自己嘅睇法，但係嗰個悼念嘅心係一致噶嘛，係嘛？即係等於。那個司機一樣，他咪一樣喺度孖叉嗰啲學生，喂，屌搞搞震，搞到冇生意啊咁。 係啊，我哋睇翻史實就係當年1980年嘅江州人口大約係60-70萬，咁但係就去市政府前面集會有20-30萬人，即係換句話講係大規模捲入呢一場嘅民主運動裏邊。你又諗一諗個司機，如果見得到嗰啲係即係香港有時過去一啲討論就話你唔參與我就鬧你係港豬咁樣。你睇一睇翻，如果個的士司機喺套戲裏邊見得到當地嘅人民係採取迴避，而唔係上下一心不斷聲援，連去油站入油都係免費嘅嗰陣時，因為嗰啲嘅司機咧就要二載啲學生係去到傷者係去到呢個嘅醫院，而佢哋咧又抵制啲 不是報道真相甚至乎歪曲事實的記者，他們 是憎恨記者，因為知道記者是幫助政府這樣。如果不是個司機見得到這些這樣的上下一心的話，他的良知都不會被 剪掉出來。第一段 很細的一段情節，其實我希望大家看的時候你要留意，初初這個漢城的士司機去到這個送到這個德國記者去到光州之後，遇到一班當地的士司機，他就問這個德國人收錢，咁結果嗰班本地嘅的士司機群起喺度鬧佢，就打起上嚟添。咁咧就佢哋覺得，哇！大佬你有冇搞錯啊？而家呢個時候仲講呢啲咁嘅嘢咁樣，而佢唔完全呢、這個， 佢唔知道嗰陣時其實已經開始係唔收錢，係意在嗱、這個、又係好似1989嘅天安門事件咁樣。 呢個的士司機佢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嘅，當時係佢仲俾人冚到個鼻，即係揼到佢流鼻血喺度。咁但係你諗下，當時其實嗰個其中有一個最後尾犧牲咗嘅的士司機咧。即係請佢翻屋企食飯嗰、那個， 其實全部犧牲曬，嗰班的士司機全部死曬。 佢 係撳 住其他的士司機，叫佢唔好揼佢。 係， 佢就算啦，唔好即係即係嗰啲人話冇搞錯呢個人咁冇咩㗎咁樣。佢就其實佢就係話，即係佢冇加入埋去譴責佢。我成日都話，你好多時今日同你睇法唔一樣嘅人、嗯，你正正就係咧，你走去話佢係港豬，然後將佢切割踢埋一邊，呢啲人唔使理㗎啦，等死啦咁、 嗯、 樣。呢種唔係從事群眾運動或者社會運動的應有的態度的，我覺得就算是今天，我記得有一天有個聽眾上來，他說其實我原本是淺藍的、 嗯、 但我現在呢，因為即我他是我們的聽眾的、 嗯、 他說現在我的看法都開始改變，因為你們節目裡面講很多這些背景、啊、歷史、啊、資料的東西、嗯、聽得多你慢慢即自己都會思考，所以我就說那個改變是一個過程的、 嗯、 如果由零到一百是一秒鐘發生，那件事是很難 last 的，我覺得 是 很快就會變回 離得快去得快， 很快就會回復原狀。最後你要記住，任何即最後尾我再想說一次，任何從事群眾組織工作的人，你要記住那些是小市民來的、嗯、他們要賺食，他們要上班，他們要做事，他不可以天天上街的。如果你天天走去 XY 交叉他們 call 友沒人來的話，你只要調回轉，你要想想为什么个运动是要不断地去动员的群众，这样的话可能适得其反的，会是不是，即你这个反而个责任是一个群众运动的领袖那里，我觉得。 所以那个江州的的士司机是体谅得到个汉城的的士司机，就是男主角、哎、他都是做回他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士司机的职责，他载了人，他在外地来到，他收钱是正常，就是采取一个谅解的态度，后来反而争取得到他的认同。 是啊，他就是说，而这个男主角他由头到尾他都没有讲过一句争取民主的，你留意 没的。 他只是说，我收了你钱，我要送到你目的地，我送到你江州之后，我要送回你去汉城机场，那个就是我的职责了。他就一路都这样看自己的嘛，其实是。所以他不是那些学生，他不是那些光州人、 嗯、 就是那种的，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政治觉悟那种人、 嗯、 他只是一个他尊重自己工作的人，而他也受到感动，其实是他受到感动嘛、 嗯、 是目睹那种的屠杀的情况、 嗯、 而他有一种的义愤在这里嘛。他没有任何的政治论述的，你留意一下这个人、 嗯嗯、 他不是走去是即加埋入去嗌口号，什么都没有，他唱那些情情塔塔的歌来的。 套戏大家记住还有一个小角色，但经常是受人谈论的，就是容许批准他们的士是进入江州的范围的军人，还有后来放他们走、嗯、也都是懂英文的，本来是大学生的军人。有些的演绎就会理解，就解说以这个角色是不是其实是为了官方是去开脱、啊、即是代表官方的观点。即是这个民主运动的出现、啊、或者是采取同情的态度呢，都 是有政府的，不是全部是、一次过打死了、啊、样。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反而就是专业的坚持，又或者是在自己，即我看过有讲过，即龙应台讲、啊、即是做一个有思想的螺丝，在这个这么庞大的专制的机器里面，反而呢你做回一个合理的判断，你就可能是做回好事，就反而不是做了一个帮闲，做了一个帮凶这样。 这个不是等于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一样，当每一个人都不思考做的事，自己做的事啱定错， 活在绯闻， 这个就是用，就是这个叫做旁观他人的痛苦，然后就是，即我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你记不记得那套德国的电影 舒特拉的名单 ？The Readers 啊， 阅读者。 The Reader 是啊，是啊， 就是呢个 K. Whistler 做的，他就是一个搜集中型的女兵。 而他一路都解说就是说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我只是负责收窝打做事的。 对是非没有判断，没有独立思考，他觉得只是執行上级给他的命令呢就做了他的职责。 结果他就当他读了书识了字之后他就自杀死了。 同埋喺歷史上， 佢知道發生咩事嘛？ 你睇翻點解成就咗好多偉人，係放走咗或者協助有唔少嘅當其時本來面對要送入去集中營毒氣室，要面臨屠殺嘅人，係放咗佢哋走，仲成為咗個救命恩人。其實都喺佢哋少少嘅崗位度，就係嗰刻做 咗 個 人嘅判斷咯。 係啦，人嘅判斷協助佢哋放翻少少人走，但已經係非常之一個重要、大膽、勇敢、偉大嘅行為。 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呢套电影啊，仍然喺香港上映嘅时间咧，都系几多人睇嘅，其实都，咁就可以咧，有机会嘅话咧，即系听完我哋讲之后咧，希望鼓励大家自己入去亲自去感受，呢件喺亚洲民主运动嘅事件里边咧，其实系几重要嘅一个。一個即係唔單止係對韓國嚟講，我覺得對香港人都有一定嘅啟示。 係啊，反思翻外國去參與九二八啦、散運啊，甚至乎即係見證到呢個八九天安門事件嘅心路歷程。 好啦，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